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咧情伤咗阿宝宝龙喺度做录音嘅。咁咧我原来咧发觉一样嘢就系，原来唔系我去滚咧就可以激嬲宝宝龙，原来我去滚就激唔嬲宝宝龙嘅。佢亦都系好中意我去滚。今次点解宝宝龙兴到想录音？原因就系五区公投。今日我哋讲一集五区公投。咁啊，宝宝龙咧兴捻到一样嘢就系话，一定要开条 V 嚟即系录啊！今次咁喂，宝宝龙你做乜咁？ 喂，你好啊，大家好啊，哎好耐冇讲喺呢。你呢个声音俾大家听到啦！啊，我今次见到呢个五区公投，真系火都滚埋。你话斋，嗰班咁嘅友仔，你话斋，你咁叻嘅，你使乜辞职啊？你喺里面搞搞震都得啦，又要出翻嚟，又要辞职，又要重选，又要嘥咗个成亿公帑，搞搞你讲得唔好听，你话斋，你根本就攞纳税人钱嚟洗紧。同埋讲得唔好听，根本呢个政府一早就唔系我哋噶啦，一早系中央政府噶啦。讲得唔好听，唔系乜嘢啊？你叫啲你叫阿曾荫权个个话唔去选。讲咗句，点敢去选啊？出紧阿爷份粮啊！人哋你话斋， 唔系同埋嗰一样嘢嗱，你谂下佢个情况就系、是，我而家出紧阿公份粮，咁我为阿公讲嘢好正常，等于当年阿扫把头啫嘛，扫把头嗰阵时咪搞咗车游行嘅， 系啊， 令到好多人，咁佢出紧阿公粮，梗系屌你老母要立法， 啱啊， 23条一定要立法要支持， 你出一份粮，你梗系要做好呢份工噶啦，你班友仔， 系啊，所以曾荫权就做呢份工啊，咁啊陈福安生狗閪啊，佢出嚟讲话，喂特首叫你哋唔好选，有影响公务员投票，喂啲票暗票嚟啊大佬，咁 啊系咯，你根本就出嚟攞着数。个个喺度出口术，讲得唔好听，你哋班人咁叻啊！你哋会拎晒啲钱出嚟啊，搞搞嘢咯！你哋讲得唔好听，为民主起义咯！你哋讲得唔好听，讲得唔好听，你咁叻嘅，根本就出嚟挟持民意，根本有人喺度强将呢顶帽啊！挤落每一个香港市民嗰个头度，话要民主。你话斋唔系阿公啊？当初你话斋沙士啊，之前经济咁差，一早死咗啦！香港唔系佢放自由行落嚟，你话斋。 咁我覺得一樣嘢啊，如果阿公即係你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阿公咁樣唔啱，冇民主，冇民主，冇飯食就最緊大撚，佢 係 冇民主啊！你話要民主，佢屌你咩山水喉咧，行唔得撚。嗱，香港人有一樣嘢係好衰嘅，即係乜著數都要攞到盡。嗱，我呢樣嘢要攞到盡，我經濟要攞到盡，樣樣嘢都攞到盡。咁大家識唔識得有一個叫平衡一樣嘢，就係你有時有啲嘢得咗，有啲嘢就可能會失咗。咁你一有咩事就喂阿公放水喎，一有咩事阿公你要做啲咩喎？屌你老尾之後一個屈尾十就喂嗱，我屌你老尾而家要民主，等一樣嘢我老豆養我食緊我老豆飯，走去捅鳩佢一刀，我屌你老尾！喂老豆，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今日冇刺食嘅，屌你老尾懟你兩刀先，屌一樣嘅，你直頭喺呢度揾笨柒得彈子你。令到香港人好撚討厭你。今次五區公投，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令到我好討厭嗰班嘅即係立法會議員。 直頭啦！ 你入到去做嘢已經選咗你入去啦，咁你想我再選多你一次入去，你係咪又係做翻嗰啲嘢先？咁你一樣係做翻嗰啲嘢嘅時候，咁點解你當初唔好好地去做嗰啲嘢咧？ 佢哋根本就冇做好自己份工，你話齋講得唔好聽，根本就入去咧攞著數喺度搞搞震，你話。 我希望佢哋選唔到啦，第一，我好希望嘅嘢就係選唔到。即係選到，我覺得真係好老撚土嘅一件事啊！即係等於我又想講阿林斌被燒死嗰件案件。啊，你睇下你個仔咧，踩住個女嘅肚腩，個女踩住阿仔嘅肚腩。咁我唔係講你講緊只貓啫。咁咧，阿林斌被燒死嗰單嘢，而家啲人就話當年嘅暴徒就燒死咗林斌，點點點點。大家我想清晰啲希望大家睇一樣嘢。当年的暴动是因为大陆政府希望赤化香港，记不记得当年哪个做阿公啊？当年就是英国佬做阿公啊！英国佬做阿公的时候，英国政府来的嘛，那段时间梗是列为这班，你梗是打这班为暴徒啦。如果那时是中国政府，这班就是人民英雄啊嘛，即是他们烧死林斌的原因就是林斌出来讲嘢，喂阿公不喜欢听咪怼鸠冧你咯，好简单的一件事啊，等于你而家去。攞條雪山獅子旗喺大陸養來養去，喂大佬，如果達賴喇嘛當政，你攞支雪山獅子旗養來養去，你係人民英雄啊！而家係阿公當政，你攞支雪山獅子旗養來養去，你係人民公敵啊嘛，大佬！即係你連呢樣嘢都分唔開嘅話，你係咪獨立冇獨立思考能力先？咁你而家有啲青年人出嚟又話啊，屌你！你當年點點點點點點點，當年嗰啲人民英雄嚟㗎，大佬！你話啲人民英雄點點點點，你係咪黐撚咗線啊？即係我估唔到阿寶寶龍會今次。咁係要求我六條聲出嚟，即係講今次五區公投嗰、那個即係事件。 我希望大家有個獨立的思考能力去看五區公投是不是真的即是他們所說的一樣東西，我們要保持一個民主的政體呢？民主政體有在這裡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需要利用呢？他們是不是因為已經沒有手段去做一些真正的民主東西，所以就搬我們上台，用納稅人的錢為他們去打一個的、即鼓舞、啊、或者一個聲號。你要搞民主，當年捷古華拉都搞民主的，冇所謂噶，你咪買啲機關槍翻嚟，屌你老味搞遊擊戰爭咯，好支持噶。你又唔夠膽，你又驚拉，你又驚啊，係呢啲嘢點點點點，自己又可能有啲嘅損失，你就要搬我哋上台。好似阿寶寶龍話齋，扣鳩我哋帽子，話我哋係民主鬥士，屌你老味！喂大佬，我而家要食飯，我係食飯鬥士，我希望你加人工。咁耐我哋加過人工未先？幾年咯，我哋未加過人工係咪？ 減過人工冇加過啦。 寶寶龍幾撚人幾撚優渥屌你老味係，連個家庭主婦都咁撚樣啊！今次屌家庭主婦都嬲撚到震水先要錄條聲，反而我去滾佢唔嬲，屌你老味五區公投嘅嬲，呢、這個真係民主鬥士，正宗嘅民主鬥士啊嬲撚到屌你老味係，喂八分三分秒咋，快啲 算啦！今次呢個額外號外嚟嘅啫，冇嘢啊，收線啦，拜拜。 號外屌我哋今次呢條號外咧就擺落去我哋條聲之前啊，喂係咁先啦，拜拜。 Bye. 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坐翻喺度，咁咧今日谈一集好捻爆炸性嘅狗护士与笋哥谈爱情，第一次谈爱情，我同牛医生谈嘅系咪啊？ 我唔知啊，应该谈过一两次噶。 我记得爱情谈过，第一次谈爱情好似系同牛医生谈嘅。 唔系，应该系第一次谈爱情系当我哋仲相信爱情嘅时候。 同埋，我记得差唔多两年前啦。 都兩三年前啦。 啊，咁我哋今次談愛情，再嚟一集談愛情。嗱，咁喺談愛情裏邊咧，我話俾大家聽，今集 落電話先得喎，你繼續。 哦，唔聽噶啦嘛。 嚇、啊？ 話説咧就點解我哋嚟一集談愛情咧？第一，我哋好耐冇講過呢個 topic。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喺呢個社會度越嚟越多一啲專家出嚟教人談愛情，尤其一啲家庭問題嘅時候，我哋要識得點樣去愛護對方。咁我咧話説咧就嗱，我做嗰間醫院就香港數一數二嘅心理病醫院啦。咁啊好多專家出嚟鳩噏二四六，我想講幾個名。咁講完之後，我又俾人屌老母啦。第一個就係曾凡光啦，第二個梁若千，梁若千係一個教授， 女人嚟噶嘛？ 女人嚟噶嘛？ 啊，系咪有顾修全条女啊？ 顾修全唔系，顾修全条女好捻变态，唔系咁嘅样。 唔系梁若千咩？ 梁若千顾修全条女嚟，唔系。 好似系啊，但系唔紧要。 咁啊，梁若千呢、這个医生 都有上下电视噶未？ 系啊系，我话俾大家听，梁若千都未结婚，佢谈爱情都戆捻够，我搞婚爱情佢拗捻紧屎片啊！谈爱情你揾我啦！屌我老母，婚都未结，我系谈爱情都戆鸠啊！第二个曾凡光，你发生几多段婚爱情啊？细佬，我啲婚爱情多捻过啲鸠毛鸠毛吉吉底毛啦！你同我讲谈爱情，你够唔够班啊？细佬，真系好老实讲，我哋唔好相信专家讲嘅嘢。 冇错冇错， 佢讲嗰啲嘢全部都系本书度印出嚟，你自己买本杂志睇好捻过啊！ 其实 等于你睇《龙虎豹》啫嘛，《龙虎豹》讲嗰啲医疗知识，你信唔信啊？《龙虎豹》讲嗰啲性病知识，你信唔信啊？有一集《龙虎豹》讲啊，抽血可以验到系咪处女都唔捻够啊！屌老母！ 但系咧，点解阿九护士觉得咧？其实呢啲人唔识讲爱情咧，其实咧 佢都未遇过爱情， 都唔一定。即係佢可能遇得少，但係唔代表佢未遇過。但係咧講愛情咧，一定係要成世人其實好難講愛情嘅。 係， 因為講愛情多多少少要多啲浪漫係咪 啊？ 即係愛情係同浪漫係一個二為一體嘅東東嚟㗎嘛。係，你係成世人咧，即係你而家你試下行出街，睇下邊個咧，其實內心唔係太計較嘅。 你聽我講啊，筍哥， 即係佢個 愛情係商品嚟㗎嘛，我哋講過好多次啦。 係咩？我而家又唔係咁睇喎。 係。 你又講下你嘅觀點啦。 嗱，都係講翻阿蔡元培嗰句説話先啦。首先，愛的精彩在於他的假，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我哋聽嗰啲專家講，成日都話我哋兩夫婦要坦誠相對，不相敬如賓。我屌你老母啦！你見過愛？你喺談愛情裏邊會唔會咁難講嘢啊？你好戇撚鳩啊！你想愛情浪漫，想愛情漂亮，想愛情愛得璀璨，激烈嘅愛情感覺一定係假。我哋点解咁鍾意睇爱情片啊？ 就是、假唔代表佢系一个商品咯、啊。 你聽我講先啦，筍哥，我哋點解咁中意聽愛情睇愛情片啊？因為佢將成世人嘅愛情濃縮喺兩個鐘頭裏面啊嘛，咁你咪覺得浪漫咯。即係你講緊而家嗰啲專家教你哋屌你老尾點樣樣家庭和睦，點樣樣愛情幸福嗰啲，你嘥撚你啦！嗰啲柒頭皮家庭都唔和諧啦，嗰啲柒頭皮都冇家庭，佢點會令到家庭幸福啫？屌你老尾！你問我九護士，我可以講俾你聽，好多愛情嘅手法，我喺一個愛情嘅戰場打拼出嚟嘅。 嗱，我又問啦，你喺呢個凹凸天地線裏面鍛鍊出嚟嘅愛情，呢幾年喺凹凸天地線應該教識你好多嘢啊！ 你聽我講一樣嘢啊，第一樣就要係寶寶龍。我有老婆，但我亦都谈婚爱情。你估宝宝龙唔知道我有好多女人咩？佢知啊。点解你可以控制得到？就是因为爱情嘅感觉你俾到佢，亦都俾到人哋。你亦都营造到一个气氛，就唔系话好捻多嘢老捻土英捻份。第二样嘢我要多谢嘅都系宝宝龙。宝宝龙有一个开阔嘅胸襟，真系噶。中意一个我都系讲呢句说话赞下我自己先啦。中意一个胸襟广阔嘅男人，好过中意一个小男人。因为他带你去看了另外一个世界，真的。嗱，我哋讲爱情的时候，我想讲我哋一个朋友阿猫姐，阿猫姐不听呢个节目，我所以好放心讲，猫姐好靓女，我觉得有啲白兔牙咯，我觉得佢成只小白兔，个样系好 sexy 嘅猫姐，真系好 sexy， 我真系次次都俾阿猫姐个样电到，但系猫姐有一样嘢最唔 sexy 嘅系咩？性格，佢喺爱情里面净系识得做一个非常之叻嘅。探员，非常之叻嘅军人，非常之叻嘅差人，非常之叻嘅缉私专家，但系佢系一个最失败嘅情人。屌你老母！我而家叫你谈爱情啊嘛，拍侦探片咩、啊、老母？日日就要追踪、追踪、窃听、窃听、监视、监视。我话俾你听啊，猫姐最适合做边个部门呢 CIA 啦、啊！屌你老母！佢边系出嚟打工噶？佢应该直头投考 CIA 啦、国安啦、啊，一定请佢啦。三个月换一次男朋友，次次死一 冇咁快， 半年咯。 我谂啊，佢好似 半年啦，屌！ 之前啲男朋友都一两年嘅， 半年一个啊，次次死因都系一样噶。九护士，我 check 到佢啲 email， 九护士，我 check 到佢电话。哇！如果你做 CIA 啊，大佬啊，肯定好多证人死啊！你肯定好多啲罪犯死喺你手上，一日 check 个屌嘅老母，你真系把撚咩？等一樣 嘢。咁點解你有啊寶寶龍，你又會有其他嘅婚外情呢？ 你聽我講， 我成日我不嬲都聽緊你講，因為淨係得你講，咁你講啦。 啊好啊，筍哥，人生好得意噶，有幾樣嘢令到你個人好開心。被爱是很开心，第一。第二样嘢，投入爱情，你是令到个人很光彩。你不要讲咧乜捻嘢兴趣，乜捻嘢兴趣，嗰啲专家成日都讲噶。啊，我哋嘅健康生活、健康家庭，影出嚟就行山啊、烧嘢食啊、打扫屋企啊。 最紧要系打篮球，系唔打飞机。 我都冇捻够嘅，咩叫开心生活啊？揽捻住几条女屌屎忽啊！哇，同靓妹打茄轮啊！屌你老尾，我系阿婆，侧边有几个壮男同佢拉紧閪啊！屌你老尾，讲啲开心生活啊！啲专家食屎啊你！屌你老母！即系好老实讲啊，你唔好咁捻虚伪得。唔得，越堕落越快乐，越糜烂生活越开心，真嘅。你睇下几多银行家嗱，有个银行嗰啲上个礼拜嘅报纸，有个银行嘅银行家就爆养，话啲银行家最中意吸毒玩女人。我做得银行家，梗系吸毒玩女人啦，唔通做慈善啊？都冇卵鸠嘅。 哦，你有冇睇近排嗰个文强？文强系而家上海第一大贪官嘛？ 系。 俾人哋捉撞去話佢貪污啦咁樣，跟住然後咧問佢有冇包養老婆，有冇玩女人，佢話有啊。如果我坐呢個位，我唔做呢啲嘢咧，我坐唔到呢個位嘅。 啱啊！ 即係其實就呢、這個佢又似乎係喺呢個位置裏面係必須擁有嘅，同時係咁我又幾相信大部分嘅男性，如果有錢嘅話都會去嫖妓。 屌你啦，女人都會啦，武則天當年幾撚多男人啊！ 咁啊係 一樣嘅啫嘛，好老實講一句啊，筍哥，你話如果要揾到錢，係做一啲真係好撚正當嘅嘢，打籃球啊，守規矩啊，坐監就有，坐監啦，坐監啦，大家坐監就有積收機，坐監就有守規矩，坐監就有籃球打啦。你都望撚夠我做嘢，個人咁努力， 去爬升个阶层就是因为我想懒，想避难啊嘛！我要勤力，我做地盘佬啦！日日人哋叫你守规矩，日日人哋叫你游捻晒路牌，佢日日人哋叫你搭捻搭地。 呢个爱情个都系两码子嘅事喎。 嗱，我想讲一样嘢，点解我搞咁多分爱情？就系因为我享受人生。在爱情里面可能 似翻啲样啦，你啲观念似翻啲样。 你喺爱情里面系好享受人生啊！在一个人生里面最开心有几样嘢，健康啦、财富啦、你嘅爱 情肯定系啦， 爱情啦，唔使做啦，即系你唔使做，不断谈爱情系一件好贵嘅事。谈爱情有几样资源你系需要，第一你有健康嘅身体，第二你有钱，第三 沒健康嘅身体有钱都系好紧要 的。你死捻嘅嘛，你冇捻咗个代位，冇捻咗两粒嘢嘅嘛，你有健康嘅身体冇啦。 咁你谈爱情，爱情系脑袋嘅事。 屌你啦，克拉夫斯特艾芬又出场啦。爱情系暗指有性嘅存在，一段关系如果冇性嘅，冇暗指有性嘅存在，嗰段叫友情，就唔系叫爱情。 咁佢性幻想算唔算性咧？ 唔算， 点解咧？一定要性行为 先，性行为先有， 有接触先叫有性爱。 屌你啦，神交啊！你佢而家，屌你老味，你唔好讲啲咁嘢啊，神交，唔好谂呢咁嘢啊！嗱，咁喺爱情里边咧，大家唔好信嗰啲专家讲咁嘅废话。屌你老味，我哋好英勇嗰个消防员咪一样包二奶。 边个啊？ 前排个消防员咪瓜捻咗柴嘅，入去火场焗捻死嗰个消防队目啊！前排几级火咪有个消防队冇焗瓜咗嘅， 前排有大火咩？前排 有喺嗰个咩沙厂啊，有个出唔到嚟啊嘛，又话嗰啲设备差，后屘近排先爆单嘢，原来佢有二奶，死嘅时候又好巴巴。 但系有咩问题咧？ 我冇问题噶，系啲人讲有问题啫嘛，我都冇问题噶。我同阿宝宝龙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宝宝龙都知啊，但系我嘅葬礼咧，你千祈唔好打电话喺我个手提电话嗰话俾人听，如果唔系大捻扮认啊我老婆。到时候冇啦，吓喺个坛前大打出手，屌你老尾，我死都大捻翻身啦！ 咁你对爱情有咩睇法呢？ 第一，想讲俾大家听，你想做一个好嘅老公、好嘅老婆，今嗰日我去即系嫖妓去照妓，咁啊即系俗称嘅叫鸡啦。咁咧就同只鸡啊倾咗好耐偈，真系倾咗好耐偈，因为而家年纪大咯，好快射嘢，咁即系同只鸡倾咗好耐偈。好嗰、那個女人好情深款款咁同我傾，傾咩咧？傾愛情。佢話邊個男人唔去滾㗎？有錢女人都去滾啦、啊，咪話男人啦、啊。啊，佢一講呢句説話，我話咦，你都係一代烈女喎、 啊， 一代烈女啊，簡直。佢話同放鳥一樣啫嘛，你管住另外一半，有風你咪俾佢飛得高啲咯，放下條線，有風你都拉緊條線，最終咪斷。你管定我一半都係嘅，香港人。尤其唔知點解，而家嘅香港人成日都話自己思想開闊啊！屌你老尾，視野廣大啊！香港嘅道德架構係全個世界裏面我諗數一數二，除咗伊斯蘭教徒之外，最緊密就香港人㗎啦。唔容許大胃像有碌撚，要攞啲樹葉遮住佢，仲要嚟三級，判個都應該啦，人道毀滅啦。第二樣嘢，香港好多廣告，博攞廣告唔出得街，大陸都出得，共產國家出得，唔知點解香港唔出得。第三樣嘢。香港的性教育真的差到嘔。第四样嘢，香港的道德框架真的紧密到嘔。哇，你男朋友一脚踏两船是不是人来的？哇，你女朋友屌你有几个男朋友，屌你这些猴戏不能好要他啦。哇，你老公上大陆滚，屌你是不是人来的？你老婆出面有男朋友根本都不是人来的，他顾不顾家？顾家和男朋友两回事来的。喂大佬，我有男朋友不代表我不顾家的。全世界一笪地方最多分愛情的、最多私生子的是挪威。挪威因為凍，咁咧佢好多呢個私生子，好多呢、這個即係分愛情嘅。但係佢個社會嘅和諧度全世界所 即係冇乜嘢做，所以留翻屋企吊閪咁樣。 一夏天啲人咪出曬吊閪。 O、okay, K，、即係冬天就唔吊閪嘅。 凍得滯，大佬。咁 唔怪之雞度成日強調有暖爐啦。 係啊，咁佢哋真係一嗰、那個性嘅態度係好開放。咁點解人哋亦都係咁熱情咁和蔼？就係因為人哋睇性係一個好人好平常嘅嘢，等於唞氣同食飯。但係香港人有一樣嘢計較，性係愛嚟換嘢。你發唔發覺啊？性喺愛情裏面佢哋覺得係愛嚟換嘢嘅，但我哋可以再引申一樣嘢，愛情係愛嚟換物件嘅。嗱，香港人好得意，香港人喺我談愛情，我話俾大家聽，我同呢、這個 法國籍的牙買加人談過愛情，跟這個越南人談過愛情，日本人、韓妹、內地人、泰國、香港 賓妹呢、 阿賓妹未試過， 吉倫多、 阿波妹試過， 泰妹， 泰妹有講咗啦， 鬼妹有啦都有，奔波陀泰鬼都有。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咁多個國家嘅人裏面最唔用覺得性係換取嘢嘅嘢物件嘅人，鬼妹啦，佢哋真係覺得想做就去做噶啦，即係愛情係唔能夠閹割性，我哋中意做就真係做咗佢。佢哋唔顧後果，亦都即係唔會諗咁多，因為 乜後果？ 係啊，同吸同呼吸一樣嘅啫嘛，同食飯一樣，需要就去做噶啦。但係香港人唔係啊，香港人對性係一個要求嚟㗎，係一個交換手段嚟㗎，同金錢一樣。老婆同老公有性行為之後，佢哋會結婚啦。好多人都話：喂，你會唔會同我結婚㗎？你搞完呢啲嘢之後，唔會，我哋唔好搞咯。咁結完婚之後，佢目的係咩呢？簽咗一紙婚書，嗱，婚書係一份合約嚟㗎，因為我哋唔信對方先簽一份合約。做生意信對方係講口頭合約嘅，講啫嘛，大家承諾做咗件事就 OK。就是因為我哋唔信對方先簽一份嘅叫做即係結婚證書，佢嘅下法律約束力就係我嚟分你一半身家啊嘛，咁性之後就係我嚟分你嘅即係錢啦，因為大家唔信任大家，愛情基本上嗰、那個建構已經係物質上邊，但係外地人好少嘅。即係我接觸內地嘅女仔亦都好多啦。嗰陣時喺澳門搞女嘅，你話屌越南妹啊，嗰啲都係好熱情啊！即係佢哋對性亦都係一樣，想做就做噶啦。即係做咗咪做咗咯，冇咩問題噶。我都需要，係香港女仔唔係噶。我同香港女仔談過好多次感情，香港女仔大部分覺得性都係個交換手段嚟噶。香港女仔，香港男性亦都係一樣喎。 呢、這個會唔會關鍵到咧？即係個男性咧去攞呢樣嘢嘅時候咧， 係啊， 其實。嘅價值係 由買家建構出嚟噶嘛？ 係 嚇，即係你買嘅時候，你用高嘅價錢去買佢，咁佢嘅價錢咪會，即係佢嘅價值咪會提升 咯。啱啱啱。 咁調翻轉，你其實就係市場上面冇需求。 啱 嚇，即係好似點解而家啲香港啲女仔會會擔心，因為大部分嘅男性都翻大陸揾女人嘛。 係。 咁咪香港嗰女人嘅市場咪降低咗咯？係。 咁 佢嘅價值相對降低咗㗎。 但係你要求我降低喎。 係，唔係咁你咪可以繼續提高咯。咁、 啊、 只不過你要換取一個，即係本來你係有啲相遇嘅。不過因為你個經營失當嘅關係，或者你有新嘅投資，有新嘅競爭者加入市場嘅時候，然後你冇好好去防範，或者冇好咁提升自己，咁你一定係會將你個相遇越鬥越平嘅喎。 啱、 啊。係咯，咁作為一盤生意嚟講，冇好好經營就必定會向下坡走㗎啦。 係。 係 我想同大家講幾樣嘢，令到你感情生活開心啲。第一，睇性唔好睇得咁緊，男女亦都係一樣。男人唔好成日覺得我最終嘅手段愛情係性。如果係咁嘅話，我好奉勸大家男性去金鑽300多元、400元嘅就唔貴嘅，你食一餐飯唔止。咁如果你最終嘅目的係性嘅話，麻煩你將呢個意念取消咗佢，或者你將你個人個腦洗一洗佢，太邋遢啦你，冇用啊！呢啲人廢物嚟。咁你用把口去呃人哋個閪去屌，即係呃閪屌嘅話，你付出嘅資源更加大，同埋個體力好低嘅啫。即係你香港嘅女性技巧，我見盡好多啦，即係人妻又有，咁啊，即係靚妹就更加唔使講。你都唔好期望佢有啲乜嘢俾到你。即係香港嘅女性技巧真係好一般，即係完全都唔識得去到，即係自己連自己愛啲乜嘢都唔識，自己連自己嘅享受都唔識，就莫講話你嘅享受啦，啱唔啱先？佢連自己想點都唔知嘅時候，佢點知你想點啊？第二样嘢，大家谈爱情嘅时候，麻烦大家礼貌啲。嗱，香港嘅男女亦都系一样啊，好多应份。你系我女朋友，你应份做啲咩嘅？你系我女朋友，你应份同我啲 friend 做啲咩嘅？你系我男朋友，你应份同我啲 friend 做啲咩嘅？你系我男朋友，你应份做啲咩？大家麻烦以礼相待，相敬如宾，永远系可以相处好耐嘅。嗰段关系就算好差都唔会跌到入谷底，因为大家相敬如宾。覺得有好多嘢唔係應份，男女朋友就算夫妻都好，好多嘢都唔係應份嘅嚇。阿爸阿媽都好，佢唔應份愛你嘅嚇，阿細路。第三樣嘢，麻煩大家資源共享多啲。有好多資源，你覺得係你自己嘅話，你 麻煩你同人講一聲，呢啲資源係我嘅，你唔可以踩呢個底線，講到明清清楚楚，大家會舒服啲。同埋多啲資源共享嘅話，大家都會開心一啲。第四樣嘢，俾多啲空間大家。咩叫俾多啲空間呢？唔好成日 check 撚住個老公，唔好成日 check 撚住個老婆，唔好成日要個老婆得你一個男人，唔好成日要個老公得你一個女人。呢、這個世界冇可能發生嘅呢啲事。而且在一個都市化密集性的社會裏面，你都不要想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只有等在古時發生的，等於現在不會出現一條暴龍活生生在旺角街頭走。 其實都不會發生的，說真的，不過這個性學博士金賽博士都有說、即其實都容許大家對這個，其實一個人怎樣保持活力呢，即因為性的激素呢，即荷爾蒙的激素 是影響你的身體的發展和成長。如果你長時間沒有這個刺激呢，是你是會很快衰老。所以呢、做過很多實驗的了，是那些中年人或者年紀大的人呢，走去屌靚妹呢，其實是煥發到他青春的魅力的。 等於我們找靚仔屌而已，阿婆給靚仔屌， 即是不要當是正不正經去說、就是所以 當你開不開心去說，你都開心一點啦、你的生活 你其實是需要有些細路女滋潤下的。 我細路女 的定義不是叫大家去亂同的，你四十多歲去找二十多歲的妹妹仔去大陸開心一下。 是你八十歲的話，你找四十歲的她都是靚妹來的。 等於你的、中年的女士，你上大陸那裡找些鴨仔一起去玩一下，都是很正常的事，亦都令到你生命開心很多。我們不要給道德框架，尤其是書本那套箍死了我們。權威講嗰啲全部都係垃圾嚟，你用個腦諗下就知㗎啦。等於 其實做人呢，我覺得愛情呢樣嘢其實都對有養生嘅功效。 啊， 即係你冇，其實冇愛情嘅人生其實都好快枯乾，係咪？ 你 即係你要 枯乾不但止啊，你個人直頭冇動力可言啦、 你都要不停咧喺唔同嘅地方去開拓一啲新嘅滋潤啦。 同埋愛情可以令到你個人真係不眠不休，或者係令到你個人有啲活力去做一啲嘢嗱。我想问一下你，笋哥，你初初拍拖的时候是不是成日去夜街噶？ 唔系， 我初初拍拖是同边个拍拖都是、因为你会揸咗好似挤牙膏咁啊，挤尽你的时间去陪另外一半嘅，咁系好开心的一件事。但系当新鲜感过后，梗系唔系啦。嗰段的时间亦都系俾咗啲活力大家。我哋成日都讲啊，狗护士同埋阿笋哥个卵样成日叫人中噶，喂。邊方面做對比先？你同聖經做對比啊！我話俾大家聽，如果同聖經做對比，聖經呢本書應該列為三級有膠袋包住噶。大家睇下舊約聖經，裏面充滿咗血腥同暴力，啲天使唔係一齊集體去冧友就去殺人噶啦。你唔信你揭開舊約聖經睇下，邊一頁冇殺人冧樓嘅？你同我講，我即刻吞撚咗本聖經落肚。嗱， 你有可能要吞撚本本聖經落肚。 係、哎，咁你快啲買本舊約聖經睇下啦！我讀咗13年天主教學校。 但你嗰個規矩實在定得太過 苛刻。 苛刻啦，因為要每一佢如果總之有一頁裏邊咧， 係 chapter 啊，真係聖經好多嘅，即係。你如果講話我嘅道德係有問題嘅話，聖經提出嚟嘅道德仲有問題。咁、如果我話縱欲嘅話，大家同咩方面做對比咧？只係我哋唔係一個喺個社會裏邊好多人都。灌輸一個思想俾我哋，話俾我哋聽呢樣係錯，但係呢樣係咪錯？大家要諗一諗。 縱慾呢家嘢咧，係因為你縱佢，所以你先會唔縱咯。如果你唔縱佢，你就會縱慾噶啦。即係你其實係點解會？即係你其實就係太肚餓，所以你食得咁多。 啱啊！大家唔好聽啲專家講廢話啊！縱慾或者有另外一半，唔係代表你家庭分裂嘅原因。我話俾大家聽，代表你家庭分裂嘅原因只有一個因素：貧窮。红身几个老婆啦，屌你老尾，佢一跌捻穿头，几捻多人蜂拥而上，大细二三啦，全部一齐嚟，点解啊？有钱啊嘛！陈建康个老婆跳捻咗落街，你就同人讲，哇呢、這个只狗捻啊，屌你老尾人渣，佢点解啊？冇钱咯、屌你老尾，我哋唔好用啲咁嘅眼光去睇人哋。嗱，第一个人佢有另外一半或者再有二奶，唔代表任何问题噶。只要佢哋兩個或者佢哋幾個人執根嘅相處之道 OK 就得㗎啦。我哋唔好成日戴住有色眼鏡睇話呢個人道德有問題，道德淪落。如果你要咁樣樣去，大家去何鴻燊個屋企門口示威。如果大家嗰啲家庭即係輔導員啊，嗰啲乜乜教授、乜乜教授話我講嘢有問題，你夠唔夠膽同何鴻燊咁講先，細佬？你夠膽咁講，你先好屌柒我。你唔夠膽咁講，你唔好得屌柒我啊，細佬。 所以咧，即係好多理論啊，其實都係對付一般人嘅啫。 啱啊，對付啲窮人啦、啊！你欺壓窮人就咧，你欺壓有錢人咧都唔敢咩嘅時候，你講乜撚嘢啊？ 即係呢個世界係，即係有呢班人咧，就係我哋令到啲有錢人可以護天護地 啊！佢哋製造咗一個嘅保護網。去保護一班有錢的人， 不過窮人都有自己的智慧的，你其實想找到幾個女人一起玩一下，或者即你想享受一些好一些，即有優質的愛情啊。不過現在我社會越來越困難了， 等於護士而已，我想跟大家說護士今次失敗的原因就是他看不通自己的方向。護士說有百多個女人即做這個 性伴侶，他老婆不支持他，原因就是分裝不勻。第一，第二，護士笨柒，他的嗰、那個嗰啲叫 sponsor 嗰啲即係贊助商就即刻冇曬。佢蠢啦、啊，佢應該第一時間聯絡呢個立威大同埋威爾鋼，就話嗱，我同你簽死約，佢老母啊，我就係食撚咗你威爾鋼，所以我有百幾個性伴侶啦。我而家仲使講我屌你老味，護士到時打高爾夫球後面就有粒威爾鋼藍色喺度發光，哇勁啊！我因為食撚咗威爾鋼，屌閪又勁，打波又贏，屌你老味！你同嗰啲七撲街柒頭皮嗰啲乜撚 Eddie 廣告啊，打高爾夫球，我記得健康曬太陽，戴太陽眼鏡飲牛奶，藍柒啦！我屌你真，我食撚咗威爾鋼。嗱，我話俾護士聽，如果你即刻咁樣做嘅話，你即刻離婚啦！屌你老味，啲錢夠你揾殺手殺你老婆啦，傻仔！你使撚炒車咁撚戇鳩咩？啱唔啱啊？ 佢真係，我覺得就係即係搞大咗，即係你有已經有百幾個性伴侶， 正常啊！有百幾個半性伴侶有咩唔正常？ 即係冇理由你老婆唔知道噶啦。 啱啊！即係同你老婆根本就係傾唔掂得 其實就真係係咯，即係其實本身就係 根本 係 分 財務糾紛。 啱啊！ 財務糾紛。 一个财务纠纷就唔系一个感情纠纷。 你睇下扑街，你睇后来，你谂下一讲完之后，哇，好似雨后春笋咁，全部女都走出嚟同我屌个閪。 梗系有钱分咁大。 系，屌大家就 我住香港咋，我喺美国都话俾佢屌个屎忽啦，屌你！哇，我同护士吹水，佢唔俾钱我。一赢一嘛，笋哥，即系个个谂住打荷包噶啦，呢啲位。 咁啊系。 嗱，我想同大家讲，大家想爱情开心。好多男女，尤其我哋聽我哋嘅節目80後嗰啲，好多男女都係噶，好要求另外一半，另外一半係我嘅財產，另外一半係我嘅資產，佢係我嘅遙控車，佢係我嘅遙控飛機，佢係我嘅玩具船，我要將佢擺喺屋企，我要將佢炫耀俾我朋友睇，叻俾我朋友睇，等於一樣嘢。有一次，有一個80後嘅僆仔就話帶個女朋友就去游水。咁咧話説咧就係成班麻甩仔咧，我聽到佢哋講就話要炫耀下自己嘅女朋友，就要個女朋友咧就比堅尼一齊咧就即係炫耀下俾人睇。咁佢咧就成日怂恿條女著比基尼，就話嗰日咧就有個即係咁嘅即係 party 一齊去游水，就希望即係你著得小布啲，咁因為要俾啲朋友睇有呢條路。我覺得呢樣嘢好侮辱。第一，佢唔係你嘅遙控車，你唔係話我有嘅遙控車靚過你，我叻過你。愛情唔係講呢啲嘢。第二樣嘢，我啊千零蚊請隻雞去，個波大喺過你個頭啦，條腰細喺過我大髀啦，啱唔啱先？我使得帶我條女去啊？我俾多千一蚊貼士，屌你老味，提子、汽水、雪糕，仲威啦！嗱，愛情唔係咁嘅細路，愛情唔係一種佔有嚟噶，愛情係一個尊重，最基本。 呢個係啊， 第一。点解宝宝龙咁睇我台戏，或者点解九护士你个捻样滚捻到开行啦？宝宝龙唔知咩？宝宝龙知，但系点解？就我哋一般维持咗一个好俾尊重对方。阿笋哥，我谂你见我哋同宝宝龙嘅相处，唔该多谢，一定有讲，系咪先？ 系 辛苦晒对方，一定有讲，好尊重对方。你觉得我哋系唔系？我哋系咪相敬如宾？ 都系嘅。 我哋系咪即系真系以礼待对方？亦都好尊重对方嘅私人。宝宝龙去街，我唔过问一句，唔会打电话。宝宝龙一话嗰日去街，唔打电话，唔敢俾电话佢，几多点翻屋企唔敢俾电话佢，唔会骚扰佢。第一，你唔知道佢同边个去。如果佢同个男人去，你打电话自取其辱，啱唔啱先？你打电话俾佢，你即系钳制佢啫。你打电话俾佢，你即系唔信佢啫。你打电话俾佢，即系唔尊重佢啫。等于猫啫。猫姐点解成日换男朋友？佢成日最叻啊，做一个探员，最叻就做一个差人，就唔系做一个爱人。 點解啊？因為佢唔尊重對方，唔信任對方。人與人之間最 basic 嘅一樣嘢係信任。我同你點解做咗咁耐朋友，筍哥？因為我哋信任。我會唔會你上嚟屋企嘅時候將啲嘢鎖埋咧？唔會啊嘛，因為我信你，你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我唔會相信你喺我屋企偷廁紙嘅木孫啊嘛。 都偷都冇所謂 啊。啱啊， 你都冇乜價值嘅嘢。 即係等於一樣嘢，阿貓姐一樣，佢對對方唔信任，成日都覺得人哋點鳩佢。喂，咁你點鳩人嗰陣時咧，你又成日覺得啊，我有第二個男朋友，因為我要揀啊嘛。咁你唔係喎，你唔識揀喎，你有我，你又揀第二個。喂，你唔可以咁，尊重信任你都冇嘅時候，你唔好談愛情，你唔好同我講愛情。點解我上述講嗰啲專家啊乜女士啊梁女士啊曾先生嗰啲，啲性格咁撚樣，得一頭家或者冇女人之類之類，你人你都唔信你啊！ 即係我都想講，即係雖然阿貓姐冇聽我哋節目， 啊、 即係人到三十歲咧。即係對我， 你聽我講一樣嘢先，筍哥，你俾我講埋，你先講。你知唔知點解我哋咁信愛情？就係因為我哋仲有純真啊，係我哋純真先仲信人。喺愛情裏邊，唯一一樣嘢，真係要令愛情精精彩彩嘅，係一份童真。點解嗰啲乜教授、乜教授到咁大年紀啊，淨係識交鳩一二四六講愛情，就係因為佢少咗份童真，連信人都唔夠膽。 好，我決定 off 麥啦。 屌你啦，快啲講啦。 唔講。好，講到呢度呢 就。屌你啦！等於啊，當年雙木小姐，雙木小姐同我點解嗰段婚外情可以搞到咁即係咁大鑊啊？阿雙木小姐搞咁大鑊，咁我啊梗係唔大鑊啦，我冇任何效果。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純真，我哋四十幾歲人仲有呢份純真係好難得。點解我搞咁耐婚外情都係咁開心？搞感情最开心的地方就是一份纯真，猫姐搞感情不开心就是因为没有纯真。 我都觉得很可惜的这些。 他不信人嘛。 即是太自私了其实。 是啊。 太自私。即是呢太。其实他怎么说呢，我认识了这么久，其实他都不是说什么受过什么大的伤害。 对 吧，永远都是他伤害人的。 是啊，真的啊，你说啊嘛。屌你老母，我们被猫姐找笨柒，真的找得到透啊，屌啊。 我就没什么的。即是但是。即係總係佢傷害，即係我又唔會覺得佢受過好大嘅傷害。 佢成日刺傷人哋多啊。 係咯，所以可能真係揾低人笨多咧，就會怕俾人揾笨。係。呢啲就係撲街啦，真係冇辦法。佢呢啲人注定得唔到幸福。係。就係咁。 即係等於一個朋友啫嘛，佢個老婆就成日出去滾嘅。 哦，係咩？邊個啊？ 唔講得。 牛醫生啊？ 唔係，咁佢老婆成日出去有男朋友嘅，咁個男朋友 last 咗好多年㗎，我知道啊，私底下，因為我撞過佢幾次。咁咧，佢老公咧，你照佢老公傾偈嘅時候講一句，喂，阿邊個喺雞竇咧？著翻件衫先同人講嘢，即刻發嬲。點解？ 邊個喺雞竇？ 咧譬如我同你講嘢，阿順哥著翻件衫先同阿嫂講電話啦，咁樣佢個老婆即刻發嬲噶啦。點解咧？因為佢以為你出咗去滾，佢最忍受唔到老公就係出去滾。點解啊？因為自己成日出去滾。咁佢嗱，我成日出去滾，但我都好忍受到我老婆出去滾。啲人成日講，屌你老咩係咪啊？狗護士之前，我話俾你聽，有一樣嘢我真係。做足好足嘅，逢系我翻屋企第一時間打電話俾我老婆先。點解啊？俾對方有散水時間。即係如果屌你老味有條麻甩佬喺度，你話喂我而家喺西鐵站啊，都有十分鐘時間要散水啊，大佬。等個寶寶龍打電話俾我，喂我而家翻嚟啦，喺西鐵站都有十分鐘時間俾條女散水啊，大佬啱唔啱先？我哋大家一定會做，做咗好多年㗎啦。大家都明白到我哋打翻嚟嘅目的係啲乜嘢。亦都好心知一樣嘢係咁，點解我哋都會繼續打？因為我哋對對方嘅信任，同埋對對方一份嘅純真。如果你冇呢樣純真，你冇呢樣信任，你話我基於愛情，基於乜嘢嘢？你唔好講呢啲，你個愛情觀根本自私狹窄到不得了。你根本對個家庭嗰個開闊度係零。你成日會要覺得阿爸阿媽就係坐喺度屌你老尾樣板戲咁睇電視，細路就要屌你老尾喺度讀小讀呢個哥林多前書，阿爸阿媽就要坐喺廚房企喺嗰四格街磚度煎緊餸，阿爸要睇報紙，影出嚟係咁，唔係咁噶，實際上 呢個世界唔係咁好耐啦。 但係好多人唔明噶嘛，好多人仲覺得呢啲嘢唔係咁噶嘛。好多專家覺得嗰個健康家庭唔係咁噶嘛，咁啊影響到好多啲細路仔八十後唔係咁噶嘛，女仔要個男朋友做咩咧？嗱， 我啲朋友有啲乜啊？你要應該點點點點點，你又要應該點點點點點。你應該好錫我嘅，你應該好俾啲乜我嘅。我想問下你女朋友會唔會咁？咪係咯。 係咯，從來冇呢啲嘢。 從來冇呢啲嘢。 即係我諗係我即係我有時都好不幸啊！我見到有啲朋友啦，佢啲女朋友都係比較即係我哋俗稱叫比較港女啊，其實都唔想用呢個字。其實港女個含義太過狹， 應該係比較老撚土， 太過闊啊。係其實都係比較自私嘅，係比較自私嘅，係個因為個男即係個男仔肯定有自己嘅嘢要追求噶嘛，或者佢自己嘅時間又需要佢自己應用嚇，即係好多時係用佢自己嘅情感去控制嗰個男仔，等佢咩都做唔到咁樣，個男仔慢慢就會覺得。冇晒自由咁样，跟然后咪大家分手咯，又咁样，跟住个女仔又觉得啊，你正衰人嚟啊，乜乜七七咁样，有时真系，往往就系咁啦。问题其实系自己产生嘅，不过咧冇解剖过去睇清楚吓，咁其实问题一早就养成咗噶啦，不过冇去着手去解决，咁问题咪养成咯。 唔系佢哋唔知道自己有问题啊，最衰就 系。系，好多人都系咁样。 系啊，等于有啲男仔啫嘛，觉得自己好有型。嗱，我识得好多噶。覺得自己哇行出嚟個碌屌你老母，我咁有型，成功話論， 佢有聽我屌你， 成個華倫天奴咁，啲女應該為我做啲乜？為我做啲乜？你係咪黐咗線啊？你個碌有型啫，你裏邊係賊碌咧，最撚弊，性格老撚土，我撚突，屌你老尾冇風度。一个人丑怪不代表他没有风度的，我认识得很多人很丑怪但都很有风度的，怎样去对付女性有风度呢？第一不是说那些什么东西担下凳啊，帮你拉下凳啊，让位给你坐啊，那些基本要做的啦，男人最有风度的是什么呢？吃饭第一时间麻烦你找下数啊，讲到明 AA 制就讲明咯，第二样东西有些担大啊，我話俾你聽，有一日我見一單嘢真係好冇風度。我同阿寶寶龍行銅鑼灣買衫，咁咧阿寶寶龍咧話説就買鞋，咁我一次過就每一隻色執一對，真係㗎！我買 camper 每一隻色執一對同一個款，我陣間俾你睇下。屌老味$1,700一對，嘔血啊！真係屌個老味閪。咁阿寶寶龍就話好有風度，買完之後仲有一樣嘢就幫佢拎啦，一定啊！佢買衫買鞋，我都幫佢做足風度，就係第一俾意見，唔係有閪面嗱。香港而家好多男人同女人買衫，我唔知道你有冇同你女朋友買過衫，有冇啊？你會唔會閪有閪面噶？死有死面 都唔會嘅， 好似而家咁咯，唔係即係閪有閪面咯，好似而家咁就 我冇嘅，冇嘅， 冇嘅，俾意見嘅啊，好落足心機俾嘅 都會 啊，啱呢個。你做得好， 不過我咁睇啦，即係其實咧，呢個同消費能力好有關係。 咁唔係，有平有平啊，貴有貴買嘅啫。 我講單嘢你聽，我有個 friend 咧，個女仔係做 model 嘅。咁啊，溝咗我 friend 咁樣，咁個 friend 係佢唔係佢係做一個日本團嘅導遊，咁啊都唔係少錢嘅，即係又唔係多啦，$20,000咯，呢個年代算係咁啦，係咪？佢話條女同佢拍張拖，頭一個禮拜啫，使咗$8,000。咁其實咧就即係都叫 overload 咗佢一個咁嘅即係普通打工仔嘅收入噶啦已經。跟住然後咧有一次去買衫喎，咁個 friend 就出咗去 send SMS 啊。跟住我女仔同佢講：B B 又嚟俾錢啊咁樣。即係然後個男仔就好唔安樂。 個女仔根本就唔當佢係愛人，當佢提款機 嘅。係 exactly， 即係咧我就會覺得所以好困難，即係咧中間咧點樣拿捏？你話因為其實可能兩個人嘅愛情嘅份量太少。 佢嗱，我覺得咁啊，順哥，喺愛情裏面頭先嗰個女仔同個男仔基本上係同而家香港好多人好相似嘅。第一，個男仔因為女仔嘅美貌，所以佢要溝佢。嗱，而家香港好多識得80後嗰啲係㗎，哇！我條女好撚正喎，喂，溝佢啦咁。咁嗰個女仔亦都知道自己有咁嘅條件。 其實個價錢牌掛出嚟。 係啊，咁咪同你換咯。我用個肉體同你換我嘅物質咯。我見好多呢啲，我眼見嗰啲唔係叫愛情。我同寶寶龍嗰啲係愛情，大家基於一個尊重。我明知你冇錢，我唔通個個月撳你咩？我明知你揾$20,000，一個禮拜撳得你$8,000啊！就算兩份一齊使啊，你都係冇錢噶啦。嗰啲根本唔尊重你，亦都係唔去識得愛。 唔 consider 你啦，係咯，冇思考嘅。 我哋再讀多一次聖經裏邊咩叫做愛？愛係。恆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仲有冇补充啊？ 冇。 呢个系为之爱情。嗱， 愛情是要有純真，亦都有包容，亦都有忍耐，亦都有我想講頭先聖經嗰啲章節喺裏邊。如果冇，佢淨係識得提你款嘅話，咁啦，你諗下啦。咁你個男仔亦都係貪圖人哋美貌嘅話，你咪自己諗下咯。 係、哎，即係呢啲都係俾錢換嘅。 我成日聽過好多男仔講噶，哇咁豬扒，咁豬扒，你好靚仔咩？第一，第二樣嘢，你覺得你自己好有型咩？你係華倫天奴咩？我頭先都講一樣嘢啦，有好多。公以為自己是公子那些、啊、哇我靚屌你咩人有聽的屌你咁呢佢呢就以為自己真係華倫天奴喂馬公子我唔係講你啊我冇講過你似華倫天奴啊咁呢有啲公子呢就以為自己真係華倫天奴咁呢又要條女唔係豬排又要幾靚又話條女點唔好點唔好喂大佬你自己呢有啲咩好啊完全冇嘢好就係識得雞蛋殼裡面挑骨頭第一成日淨係識得話人肥，香港嘅女仔，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大家要聽住。香港嘅女仔好多都係肥得好可愛。嗱，咩叫肥？有肉，好多人有肉叫肥啊！其實有肉已經係好 sexy 㗎啦。阿寶寶龍話自己肥，我覺得寶寶龍一啲都唔肥。寶寶龍140多磅，五尺三寸高，寶寶龍一啲都唔肥。我亦都好中意呢類型嘅女性。我識得好多嘅情婦都係有肉嘅，肥肥地，好可愛，亦都好好攬。恩挑鬼命嗰啲女仔，我覺得唔好攬啦。第一，第二樣嘢，我覺得佢嘅身冇乜肉，骨慘慘，我不嬲都唔中意食排骨。咁啊，男仔成日覺得，誒、欸，屌你老尾豬扒又呢又露，你自己好撚有型咩？啱唔啱先？第二樣嘢，你話啊，我冇風度咩？點點點點。第一，你唔俾錢。第二樣嘢，我頭先講一樣嘢，話同阿寶寶龍去買鞋嗰度，銅鑼灣地鐵站啱啱線喺蘇果隔離有一條長命斜樓梯落去地鐵站。有個女仔喺而家啱啱先買完一個嘅即係應該係個組合櫃嚟嘅 packing 嚟嘅，大約有我張台面咁大張，個厚度大約有我張台嗰個厚度到啦，即係大約係四尺乘係咪四尺嗰度？ 差唔多。 四尺乘四尺就三寸高啦，揸住個盒，佢側邊個男朋友你知唔知做咩？幫佢攞住個手袋。呢啲咪冇風度咯，七頭皮。 喂，好少見呢個真 係。你更搬唔起啊！你都俾個女仔拎個手袋，自己拎個冧嘢啦，柒閪阿碌柒。 呢個真係好少見。 哇！我見撚到真係眼火爆，我話阿寶寶龍，不如我幫條女搬啦。你睇下嗰條七頭皮，望撚住條女，條女搬撚到真係氣來氣喘，屌你老尾自己面容扭曲，條麻甩仔喺側邊拎撚住個手袋，你有冇搞撚錯啊？我屌佢老母！我係一個街客啊，我都識得有呢種嘅風度去幫人拎啦，你自己連呢啲都唔識，你有冇搞閪錯啊？第三樣嘢，好多男仔以為自己有風度，去食鋪飛瘋狂出去幫條女搶，嗰啲唔係叫風度，嗰啲叫核突，呢啲唔係叫風度。核突到不得了啊，细佬！仲有一样嘢就系同啲人争鬼坐俾条女坐啊！细路仔企下啦，屌你老尾，核突到不得了！ 不过呢样嘢我都想最后都讲一讲，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即系如果唔系太攰，都让位俾有需要嘅人啦。 啱啊！ 而家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唔使讲啊， 自己起身噶， 唔使教育噶啦。呢啲见到有问，即系见到人就起身帮，即系无论你系黑社会、白社会，你咩人都好，即系。 屌我嗰日啊！ 呢啲嘢你一定會做。 我國際電影節搭西鐵翻嚟，我見到一單嘢真係，即係令到好倒胃。嗱，咁我追西鐵，你知而家西鐵個終點站喺尖沙咀㗎、啊。喂，你係咪有電話啊？ 唔緊要，你繼續講。 咁啊，而家個終點站喺尖沙咀㗎啦。咁喺尖沙咀好多人湧上車㗎嘛。有一日我就見到有一對男女，嗰對男女應該係卅零歲啦。咁咧就拖住條女，噗靚噗隆咁衝入個車廂度。咁一得就得啊，去嗰啲窗口位嗰度就。攝啊！俾條女坐先，喂，坐坐坐。咁有個阿婆婆咧，大約都有我諗五廿零歲啦，即係總之健康嘅婆婆嚟嘅。咁又唔係好老態龍鐘嘅啫。咁我啊企喺度噶啦，有條古惑仔金毛 攝張位。 總之一睇落去就知係閪人嚟噶啦，嗰、那個古惑仔，即係個樣真係三尖八角。起身俾我阿婆坐，真係起身俾我阿婆坐。嗰對男女喺度做咩咧？嬉皮笑臉，指手畫腳。我心諗，人哋係咁嘅碌。人家有好的心地，你看你两个西装不停滑撚突，那個男人仲帮条女霸个位俾你条女坐，你俾个阿婆坐话你有风度啊，啱唔啱先？你仲指手画脚话人哋条古惑仔，你睇下自己乜撚嘢样啊？你着得好唔代表你心地好啊，大哥。即系我好想讲一样嘢，大家喺爱情里面麻烦俾多啲纯真，喺爱情里面麻烦俾多啲包容、忍耐、开阔嘅态度。如果唔系包你哋爱情唔耐， 就咁， 拜拜， 拜拜。